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未啊？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喎！ 梗係啦，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你仲需要按隔離個鐘仔，再選擇全部，那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節目，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這樣就一定不會錯過 My Radio 在 YouTube 頻道的直播又或者新節目。還有一件事千祈不要忘記，這 件事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來支持 My Radio 嘛。現在除了經 PayPal 和親自上去普羅之外，還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來交月費。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四節。 香港電台最輝煌的時代是80年代的，特別是張敏儀即是大姐做廣播處長的時候，這個真是眾所周知的，真是一個即是最開放、自由和最有公信力的。香港電台一直以來呢，就算即作為局即一個大眾傳播機構，或者譬如它有新聞部，作為一個新聞機構都好，都是在香港即那個所謂民眾的心目中呢，個公信力啊，即係受到即係大家嘅肯定嘅，呢個可以咁講，係嘛？即係可以講話最有公信力嘅。每次做公信力嗰個調查咧，佢一定係名列前茅嘅。仲有佢好多呢個電視製作，即係嗰啲電視節目嘅製作，都係得獎嘅，國際上得獎，甚至乎得個人權獎。嗱，呢啲係商營廣播機構做唔到嘅，係嘛？所以一直以來，即使佢係要靠政府，是吧，即是去編列預算給他運作，是吧，但是他都是一個公，即是大家眾所周知公認的一個公共廣播機構，雖然他不可以公司化，是吧，當然這個有一個背景的，是吧，即是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了之後，即是港英政府即是就開始即是進入這個即是所謂香港進入後過渡期了嘛，是吧，中英聯合聲明簽咗之後啦，咁香港全途抵定，係嘛？1997年7月1日之後，就要即係、那個即係將香港嘅主權同埋治權，係嘛？即係歸還俾呢個滿清政府嘅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咁咪就可以咁講啦，當係咁。但係嗰個聯合聲明講明，係嘛？即係你要50年不變，係嘛？即係好多即係聯合聲明裏邊嗰個具體嘅內容，包括啲備忘錄，後來就變成呢個基本法嘅嗰個內容嘅基礎，咁啊，呢個又眾所周知啦。咁啊，好啦，去到後過渡時期嘅時候，港英政府開始就要即係改革嗰啲所謂公營機構，係嘛？唔係淨係香港電台，係嘛？咁所以咧，當時咧就即係開始檢討呢個所謂公共廣播政策，係嘛？嗱，呢個公共廣播政策，政府其實即係不定期都會去檢討嘅，仲係會包括即係隨著嗰個即係科技嘅發展，係咪？喂，你已經到數碼化啦，係咪？咁你 analog 同呢個即係 digital 咁係嘛？嗰個即係嗰個即係嗰種轉變啊！雖然而家嘅無線就係得一間嘅啫，老實講，所以 analog 係得一間嘅。 咁好啦，其他嗰啲就算係所謂無線，佢都係用網絡嘅，包括而家呢個 Now 個 Real TV 係嘛 ，Now 嘅新聞台全部都係㗎，係嘛？有線係嘛 ？Cable 啦，嗰個就係係嘛？咁如果無線嘅，喂，而家轉做數碼係嘛？咁你亞視執咗之後 ，Analog 得一個台就係 TVB。嗱，嗰啲雙型嘅電視台係嘛？因為佢喂。佢要有收入，佢先可以運作，佢要靠廣告嘛，係嘛？咁所以佢啲節目、綜藝節目啊、戲劇節目啊，佔嘅份額咪要重咯。咁但係個持牌規定，亦都規定要有公共事務嘅節目、有新聞節目佔嘅時數幾多，係嘛？佢都受呢個通訊管理局嘅規範噶嘛，一樣係啊嘛。咁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佢一樣要受呢個通訊局嘅嗰個法例嘅規範，係一樣，係嘛？所以同政府之間嘅關係就係、是。其實是一個磅水，同埋喺個行政上，政府去管理之，對整個電台運作，政府係唔管噶嘛，係咪？咁當時檢討呢個公共廣播政策嘅時候，就發現一樣嘢，就係話香港電台嗰個角色同埋定位唔可以繼續咁樣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係咪？咁所以喺1986年發表嗰個報告書咧，當時我寫咗好多文章講呢一個報告書嘅嚇。咁而家即係喺節目裏邊，我冇辦法講咧。呢個亦都係一段即係我過去嘅歷史，我可以即係抄翻好多我啲文出嚟咧，又可以做一個篇章嘅，係嘛？關於香港個公共廣播嘅問題，係嘛？嗰、那個報告書裏邊其中一點好重要嘅就話，香港電台、電台部同埋電視部咧，要一齊脱離政府，改組成為一間獨立公司。即係公司化啦，由一個董事局管理，而董事咧就由港督去委任啊。咁作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新公司有自己一套憲章明文規定，佢提供資訊、教育同娛樂節目嘅責任係嘛？而呢個新公司咧，亦都要好似其他嗰啲商營廣播機構咁樣要攞牌，而呢個持牌人亦都要同商業電視台一樣，受到同樣嘅監管啊，同埋同樣嘅檢查尺度嘅約束係嘛？咁而呢一個所謂公營廣播機構從電視方面嘅收入咧，就抵消佢電視服務嘅全部同埋電台嘅部分開支嘅，可以係嘛？咁呢一個咁嘅講法咧，即係呢個報告書裏邊咧，呢個講法咧，行政局係同意嘅，喺1989年，即係話咧要將呢、這個即係香港電台叫做咩叫做Cooperation 嗰個叫咩？公司化係公司化係嘛？公司化 corporate 啫嘛，喂， 啊，即係政府部門變成獨立於政府以外嘅公營機構。嗱，呢個係行政局喺1989年即係定咗噶啦。但後來點解會爛尾咧？就因為共產黨炸營啊嘛，係咪？乜共產黨炸營咁咪唔敢做咯，就咁啫嘛。咁好啦，就由嗰日開始到今時今日，係嘛？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係嘛？嗱，呢個係港英時代，係嘛？港英時代其實都有好多人即係、就是、對香港電台即係、就是、批評港英政府唔滿意㗎，同即係特區政府成立咗之後一樣㗎。梗有啲人屌你攞公帑，你成日喺度趌個政府，係嘛？咁你究竟係咩啊？係咪？屌養狼狗咬春袋咁，即係有啲人即係以為咁樣噶嘛？但嗰個係公共廣播機構嚟噶嘛？大佬講明係咪？咁所以去到呢、這、一個即係特區政府成立啦。咁但係大家包括當時嘅政府中人，佢哋都有一種理解就是，就係話喂，香港電台雖然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所謂好似官方媒體咁樣，係咪？咁但係佢仍然享有一定程度嘅嗰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編採自由，係嘛？你唔可以將中國大陸嗰一套係嘛，即係搬嚟香港嘅，或者你要有別中國大陸嗰套。譬如有啲敏感嘅議題，中國大陸咧就唔會講嘅，係唔做得講嘅，唔準講嘅。但係香港可以繼續講，例如64，當年台灣可以繼續講啦，係嘛？由1997年7月1日一路數落嚟，係嘛？20年，佢都有講六四噶嘛，係咪？如果按照你今時今日，容海恩啊、郭佩凡啊、屌你乜陳恆斌啊，係咪？屌你，甚至乎嗰啲乜濕鳩 KOL 嗰啲 VVYback 乜撚都唔識嗰啲喺度鳩噏嗰啲，喂，咁你叫佢冇講六四啦，嗰陣時點解唔講啊你？ 係嘛？甚至乎連台灣嘅統獨問題都可以涉及，咁啊後來有試過呢、這個即係揾咗即係台灣駐香港嗰個負責人鄭安國上提到兩國論兩個字，跟住就搞到張敏儀下台啦，係嘛？大家都記憶猶新啦，都唔係冇試圖收拾你嘅，係咪？啊，嗰個就牽涉到國家主權問題，佢認為誒唔得，咁、欸、就俾壓力，跟住搞到就張亞大寫就跳咗去日本，係嘛？做駐日本代表，咁啊，跟住就退休，就咁啦。啊，即係呢啲老實講，我記得我嗰陣時即係喺呢個電台節目嘅時候，有一次我約咗徐四文上我節目度講啊，嗰陣時商台我有一個節目嘅傳媒監察力嘅，佢成日喺度計呢個頭條新聞啦，陰陽怪氣怪氣啊嘛，我捉佢上去，大家喺度辯論一下咯，係咪？咁嗰陣時都有呢啲人喺度企格格格一樣有噶嘛，係咪？好啦，到咗2006年，又整咗一個叫做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那個主席係邊個咧 ？Ray Wong 啊嘛， 係啊。阿Sir 黃應士係嘛？咁嗰陣時我就開始即係同佢有交手嘅。我喺立法會嘅時候，咁佢試過嚟立法會，嚟個立法會我哋嗰個 panel 度講呢、這個即係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嘅係嘛？咁當時佢嗰種講法咧就即係話唔應該將呢一個香港政府即係唔係即係佢咁樣嘅。他就建議香港政府成立全新的公共廣播服務公司，就不要考慮話將呢個香港電台公司化，就成立一個新的公共廣播服務公司啊咁。咁但係當時嘅廣播處長朱培興認為，喂，你冇講到香港電台嘅去向，即係所以就認為呢個委員會嗰個報告咧就即係感到失望啦，佢認為係嘛？咁另外就工會啲人又對阿叔嗰個報告、阿 Sir 嗰個報告又唔滿意啦，咁樣係嘛？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都有人認為喂，香港電台真係應該要公司化噶嘛？但係另外一方面有一班人聽過香港電台應該變成屌你官方電台嘛？一直以來都有呢個爭議㗎。好啦，咁脆脆地咁整個香港電台約章咯，係咪？咁就。在2009年行政會議決定維持香港電台公共廣播機構的身份，但是呢要有一個香港電台的顧問委員會來監察它。我剛才提到呢，在2月3日陳恆斌這個契弟呢就提了一條問題，就是要邱騰華去答覆的那條問題，就因為那條問題跟邱騰華有關，就是香港電台，因為邱騰華呢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咁、那個問題係問咩呢？就關於香港電台嘅節目質素、管治同埋發展。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啊？嗱，呢個上網可以揾到嘅。第一，鑑於通訊管理局喺舊年過去兩年咧，接獲不少有關香港電台節目作出投訴，並裁定部分節目嘅內容未符合客觀持平和資料準確嘅要求，政府有否新嘅措施防止上述同類情況出現啊？如果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第二就係呢個檢討港台管治及管理專責小組去年七月展開工作，至今工作進展為何啊？咁第三咧就係鑑於有意見認為呢啲立法會員最撚興嘅，有唔註明出處。鑑於有意見認為，就其實係自己意見認為，屌你咪即係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即係梁美芬呢啲選民成日同我講。咁啊！喺選民個阿媽同我講，係咪啊？即係咁樣一樣啊！咁佢話鑑於有意見認為咧，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及政府部門雙重角色，不時出現矛盾，應該將港台私有化。咁政府會考慮即係讓港台脱離政府架構並轉為私營機構咧？如有，詳情時間表為何？否，原因為何？第四就是鑑於有市民向本人反映，屌你又係鑑於有市民向邊一個市民啊？黃毓民、梁錦祥，屌你講清楚出處先得，冇就即係老作，係嘛？鑑於有市民向本人反映，咁點解話佢老作呢？港台前年播出嘅自制電視紀錄片《中國式是咁的》。肯尼亞篇內容偏頗，可能違反香港電台約章記載嘅着重提供準確持平而客觀的公共事務節目的編排節目目標。是否知悉通訊局有冇收到相關投訴？ 喂，鑑於有市民向本人反映，即係你自己陳恆斌睇撚咗呢個節目，認為香港電台係嘛做呢一個節目中國式是咁的嚇，屌、啊、你就係偏頗，因為夾撚親大陸就係偏頗噶啦嘛，係嘛？哪怕係客觀嘅批評，你夾到我哋偉大祖國，你諗乜？你呢班咁嘅擦鞋仔係嘛？好啦。咁啊，香港電台點答咧？嗱，我點解要講呢一條問題？因為香港電台提到，喂，呢、這個商經局點答咧？邱騰華，因為佢提到香港電台約章，佢答呢條問題嘅時候，前言係咁講嘅，話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喂，公共廣播機構係咩啊？公共金光波比較就第一不受商業的限制 ，OK。第二是以市民公共利益為依歸 ，OK。然後製作那些符合公共利益的節目，包括監察政府 ，OK。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喂，呢啲全部都是公共。廣播機構的責任嚟㗎，你知唔知啊？你睇 BBC 做咩 ？BBC 就係一個公共廣播機構，英文叫 PBS，OK？、Okay? 你哋成日講公營啊，以為政府經營，屌你咪真係係嘛？你話公共嘅 public 啊嘛，係嘛？嗰、那個係 public 啊嘛，公共 broadcasting system，PBS 係咪啊？台灣有個叫公視啊，公共電視。邱騰華話：作為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必須全面確守香港電台約章。約章列明港台編輯自主，必須確守以下編輯方針有四點：第一，發放準確並具權威性的資訊。咁你唔係去炒話香港電台嘅新聞部？或者其他節目發或者電台的節目發放嗰啲資訊係咪權威？係咪準確？權威都係一種要求同埋一個價值觀嚟。點為之權威先？我獨家報導權威，佢有撚獨家報導啊！屌佢本身係係咪？你政府都唔放料俾佢，係咪？咁好啦，大家認為佢權威嘅意思就係、是，或者要求佢權威嘅意思係咩咧？就是你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你不可以亂咁亂鳩咁講，係咪啊？你新聞一定要經過查證。如果你港台報假消息，好似梁家榮，屌你老母做亞視新聞部總監嘅時候，冚家產話江澤民死鳩咗，係咪？搞到要嚟立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解話，係咪？咁呢個就梗係大問題啦，係咪？嗰日就上嚟開呢個聽證會，就俾我審鳩佢啊嘛！嗰次係你明唔明啊？咁我都有少少放生佢噶啦，嘉榮，唉，算啦，即係唔想太難為佢，係咪？咁佢就係、是、喂老細俾佢噶嘛，嗰、那個料係屌你啦咩？係咪？你記唔記得嚇？ 係記得，阿王 咁啊，江澤都未死，係 啊， 係嘛？ 成品魚嗰班啦， 梁嘉榮，即係你冇得撈啦，係咪先？你做亞視新聞總監已經出過錯，屌你乜你擁佢嚟做廣台，俾佢做廣播處長已經唔撚權威啦！唉、哎，個人可以咁講，點會權威性嘅資訊發放準確並具權威性嘅資訊？乜呢種要求係咪？咁所以條權威嘅意思就係唔係話真係要好撚權威獨家係嘛？即係、就是、exclusive 唔係咁解，而係你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你所有的新聞就一定是要準確，係嘛？同埋你一定要經過查證，要做 fact check。你不可以好似屌你咩《蘋果日報》啊，或者其他嗰啲報紙咁樣，係嘛？可以道聽途說，跟住作撚大佢咁，係嘛？你唔得，係嘛？你唔可以做啲 sensational 嘅新聞，係咪可以咁講？呢啲就叫做專業、權威、準確，呢個第一點。咁香港電台。有幾時或者好多時候唔符合呢一個約章第一點咧？請問大家客觀啲嚟睇啦，我覺得冇乜喎，大佬。至少佢唔似得你梁家榮做亞視新聞部總監嘅時候報過呢個江澤民嘅死訊啊嘛，搞到江澤民多咗個花名叫死去活來，屌你老母真係係咪？跟住第二點就係話持平反映意見。並且公平地對待 有意在公共广播平台发表意见的所有人士。嗱，呢个约章咧就系、是、佢可能睇到嗰阵时啲龙门阵啊，即系有黄毓民、郑经汉呢啲契弟，屌你啊咩你！你唔可以喺你冇辦法喺個公共廣播平台裏邊俾嗰啲發表意見嘅人，即係啊，你公平對待係咪？屌你，你專鬧啲建制派嘅，你又好少鬧啲民主派嘅，係咪？即係意思就係咁解啫，係咪？咁我又見唔到，屌香港電台嘅節目，喂，有呢種情況嚇、啊，即係冇對喺個公共廣播平台發表意見嘅人嚇。啊即係給予呢個所謂公平對待，咁你呢個約章冇寫話啊，唔同派別嘅人你應該要即係嚇，要 fair play 係嘛？你唔係咁講喎，你嗰句説話就係公平地對待有意在公共廣播平台發表意見的所有人士，所有人士係嘛？咁香港電台你淨係睇一個最有爭議性嘅城市論壇。佢真係好撚持平喎，係咪？佢唔會一面倒，全部都係你嗰啲屌你咩民主派或者建制派喎，係咪？佢係兩方面嘅人都有一齊去討論嗰個主題嘅喎。不過好多時出現一種情況就係、是、你嗰啲建制派俾嗰啲非建制派嗰啲鬧撚到撲街，你還唔到拖咁解啫喎。即係如果我有份上去做城市論壇，屌你咩？你俾我又大聲過你，屌你又唔撚夠我講，咁就你認為個主持人冇公平對待啲有關人士？即係你睇到節目嗰啲人條氣唔順，見到黃毓民係咁鏟鳩謝偉俊，咁你又覺得點解個主持人點解唔公平對待嚇啲、啊、有關人士？你明唔明我講咩啊？要任你噏啫嘛，係咪？咁但係實際上嗰啲節目真係持平到不得了喎、啊。第三，不受商業、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嘅影響。咁佢有受政治影響咩？佢而家有受政治影響就係、是、屌你乜共產黨嗰啲政治影響嘛，係咪？你叫佢不受影響就係佢要不受容海恩、滕恆斌、梁美芬呢啲咁嘅狗屎垃圾嘅影響，咪應該？結果而家佢受佢影響啊嘛！而家嘅香港電台真係違翻香港電台約章啦！喺呢一個廣播處長李伯全領導底下嘅香港電台啊，100%違翻香港電台約章。佢令到香港電台本嚟好準確、權威定啊，即係。即係發放資訊係咪變成咧？屌你咩？即係官方嘅喉舌，咁就即係不權威，屌你不準確，同有不持平。做咩抽撚咗鏗槍集佢咧？做咩抽咗議事論事佢咧？係咪？做咩喂大懶堂唔係即係啊嚇？即係 LMF 啊？你唔俾佢講咧？屌你真係！第四最好笑，香港電台約章秉持最高的新聞專業標準。我想全香港最高新聞專業標準應該是香港電台，如果即係所有嘅媒介嚟講，阿台長算不算啊？ 係啊， 好多嘢都是相對的嘛，是非好壞善惡冇絕對嘅，係相對，冇一個惡嘅嚟比較有撚善咩？係咪啊？冇一個非嚟比較，何來出現個事呢？係咪？所以，喂，咁佢係咪即係新聞專業標準秉持嗰個最高新聞標準？係嘛？咁係比較噶嘛？屌你諗，你同 TVB 嘅比較喎，係嘛？同其他嗰啲台比較，佢梗係專業過你啦，係咪？咁簡單啫嘛。好啦，呢四點，而家你政府帶頭將佢破壞嘛。但是你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在2月3日答陳文斌這個七碌的問題的時候，你是強調這個香港電台的約章嘛，是不是？跟住還要說廣播處長是港台的總編輯，負責制定符合港台節目製作人手則的編審制度，以準確持平及客觀的新聞、公共事務、一般節目為市民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嘛。咁而家你話要做大灣區，要做國安法，屌你老尾，係咪啊？咁你就已經喂，你就唔係以準確持平及客觀嘅新聞、公共事務、一般節目為市民提供資訊啊嘛？你係做咗共產黨嘅宣傳工具啊嘛？嗱，呢個咧就係邱騰華嘅答覆，係咪啊？ 是二月三号，即上一个月。他这个答复完了几日，屌你了咩？这个李伯全就入主这个香港电台，屌你真系，系嘛？所以而家香港电台真系吓，咁、啊、大家睇下，如果冇以事论事，冇铿锵集，冇呢啲咁嘅节目，甚至乎连啊～我哋阿陳博做有份做啫，係嘛？個個都要抽氣，嘢講出可能再錄，屌你老味啊！唉，咁而家喂，二零一零年公布嘅香港電台約章，喂，當時係政務司司長，同埋嗰陣時未有通訊管理局，有個廣播事務管理局嘅主席同埋廣播處長三個人簽嘅香港電台約章，而家咪報廢先。所以你那些建制派成日拿個香港電台約章出嚟，然後質疑香港電台製作的節目是不符合香港電台約章，是不是很笑話先？而家即係而家我哋用一個相對客觀、比較持平啲嘅角度嚟去睇，即係最近呢一年或者呢幾個月香港電台出現嘅呢種變化，係咪？你嗰個香港電台約章十年前嘅呢個香港電台約章抌撚咗落垃圾桶啦，同基本法一鳩樣，係咪？即係香港電台注定滅亡嘅咧，係咪？我哋所認識嘅香港電台就已經畫上句號，即係半個世紀輝煌。即係如果用七十年代開始計，你唔好計一九二八年啦，開始有第一個政府電台計啦。啊！屌，一九二八年到1993年啦，成百年歷史啊！香港公共廣播係嘛？正式嚴格嚟講，70年代開始咁嚟計係嘛？50年啊，半世紀輝煌嘅歷史，屌你咩？就係一個小小嘅太監奴才李伯全，就一手可以將佢摧毀，咁你真係哇！真係～嗰啲香港電台，我哋啲舊友，包括朱培慶啊、吳石輝啊、張文新啊、曾志華呢啲，真係，唉，你哋而家個個退休食緊長糧，但係你諗起係咪點一殼眼淚啊？即係陸軍裝啊，唔中意聽粗口嘅。如果唔係，我 send 呢個節目俾佢聽咯，係咪？佢就真係會有啲感想啊。佢又唔撚，佢係有粗口潔癖嘅，冇計。我又唔會 send 俾佢聽，係咪？佢唔撚中意聽粗口節目嘅，係咪？我呢啲唔係粗口嚟㗎啦，而家我俾 Barry Ma 嗰啲，我真係屌你咩？我唔會同人俾粗口嘅，我真係而家順口而出嘅，係 OK 啊！我又唔想特登去調整，係嘛？咁該應該講嘅，我就隨口就噏咗出嚟㗎啦。係你唔啱聽，你就係屌你咩轉台，係嘛？我又唔會夾硬去屌你，係嘛？但有啲人就非屌不可，係嘛？几点啊？而家 11:15， 讲到呢度啊 ，OK， 拜拜。